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这关的主题用彩漆写在一块木牌之上，悬在他们刚刚进入的大门门头，叫做凤中之人。下面用小孩子的圆形字体歪歪扭扭地抄着一首鹅妈妈童谣。一个扭曲的人走了一条扭曲的路，手拿扭曲的六便士踏上扭曲的台阶，买一只歪歪扭扭的猫儿，猫儿抓着歪歪扭扭的老鼠，他们一起住着歪歪扭扭的小屋。而与这首歌相呼应的是透明玻璃墙壁里镶嵌着的无数小人剪影，这些小人像是幼儿园小孩的手工作业，用熨纸折叠剪出硕大的脑袋和细长的身子，一个接一个地牵着小手，仿佛随时会唱着歌谣走近一般。池小池试图从小人的排布找出相应的数字规则，然而毕业多年，他的那点数学知识早就几百年前还给老师了。他转头向袁本善寻求帮助。 老袁，你看这些人 没有规律。 一旁的甘玉接过话来。 所有的小人不按照任何一种数列排布，也没有特殊的颜色，连在一起的小人数量有一部分超过十个，暂不考虑是密码数字的可能性的话，我倾向于这更像是某种暗示。 池小池看向他。 或是某种对危险的警告。 二人相视微微点头。这种莫名其妙的默契感让旁观了这一切的袁本善心里很是憋闷。他打断了二人，强硬道。 不要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小人身上，他是干扰因素的可能性很大。 甘玉也赞同袁本善的说法。 角落里还有一个木柜子，他呢？打开它。 伸手拉开柜子时，里面一声尖锐的啸叫砰然炸开，吓得与他们一墙之隔的贾思远差点把手上摘下的挂钟摔下去。跳出来的是一只敲锣打鼓的怪脸猴玩具，他手下的鼓已经破了，双眼时不时射出机械的紫光，脸有一半掉了漆，露出白森森的木茬，整张脸像是腐烂的猴尸，一眼看过去实在是叫人不舒服得很。每打几下鼓，他都会发出变形的尖锐声音。 只有一次啊，只有一次机会啊。 在无脸纸人的沉默环伺下，孟乾脑门上渐渐有汗。现在听到玩具的阵阵刺耳怪声响彻房间，他更添了几分急躁。 快把那东西关了。 甘棠好脾气地回答。 找不到他的发条。 但他并没有把这明显是用来唬人的玩具弃之不理。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孟乾见甘棠只专注地捧着一个道具猴子，不禁刻薄地出声指责。 那边那个女的，对，就是你。别看猴子了，再多找找别的地方。你们那里墙上有那么多小人，算算规律啊。逮着一个干扰项下是什么劲儿？会不会玩啊，菜鸟？ 甘棠脚步清洁地走到玻璃幕墙边，将手里的玩具亮给他看。孟乾定睛一看，脸顿时像是被打了一巴掌似的，火辣辣的发烧。猴子破骨的内里镶嵌着一个做工极精致的小型机械表盘，有时针、分针，现在都正正好指向12点方向。猴子面朝向他，发出诡谲的尖叫声。 只有一次啊，只有一次机会啊。 甘棠也不与孟浅废话，转头问那边正在搜索的乔云和贾思远， 你们那边有什么发现？ 贾思远举起了手里的钟表，他们那边的半面墙上挂满了时钟，有坏了的，也有正常走字的。他们两个正一个个的把钟表取下，以观察表盘和表面里面是否藏匿着什么信息。但按照他们这种狗熊掰棒子的找法，他们起码要在这个房间里滞留20分钟以上。池小池侧身看着那面墙上还未取下的钟，挨个观察了一番，对其中一只钟伸手一指， 那个。 贾思远的确没什么主见，但胜在听话，他一言将那定格在3:20的钟表取下，豁然道， 这表有什么特别的吗？ 池小池略有些无奈地提示他， 猴子。 那面钟是表盘上唯一印有猴子摘桃的卡通画的。贾思远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 抱歉，我不是很擅长这个。 他将表抱到了玻璃幕墙附近，好让甘棠他们把表面上的数字看得更清楚一些。3:20，没有错。孟浅把贾思远笨拙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只却自己这个队长当得实在是没面子，手下人也不怎么给自己争脸，只好凉飕飕道， 看来谜题不算难嘛。 甘棠取下并肩的发针，从骨面的破裂处小心翼翼地探入，准备把骨内隐藏的指针调整至3:20。猴子尖着嗓子，声音像是用长指甲刮过黑板一样的刺耳， 只有一次哦，只有一次机会哦。 等等， 甘棠也在同时停止了动作。二人对视过后，甘棠会心颔首，转眼看向池小池，也不知是不是这半个月来结伴刷密室的缘故，不需要过多言语，池小池已经明白了兄妹二人的想法。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00元大钞，在进来之前，小丑已经要求他们把所有的通讯工具以及能够暴力破拆的工具都放在外面，但对于一些零星的小物件，小丑没有多管。池小池把钱递给甘棠，甘棠则用猴子泛着紫光的双眼对准了钱币，果然钱币上浮现出了淡淡的水印。哼，果然还有陷阱。甘棠走到玻璃幕墙东头那中号信封大小的通讯口，对贾思远说， 请把表放过来，表面对准我。 贾思远一头雾水的照办了。而就在猴子双目里投出的阴郁紫光透过通讯口照射到对面的表盘上时，贾思远嘶地抽了一口冷气。与指针的指向迥然不同，表盘里浮出2道鲜淋淋的带着斑驳碎肉的血指针。血指针一分不差地指向4:44，而这才是真正的时间。谁也不知道如果拨错了钟表时间会发生什么，当然谁也不想去亲身试验的后果。甘棠手一丝不抖，准确地将分针挑至44时，八人均听到了隐隐的机械轰鸣声。 什么声音？ 孟前欣喜地从地上爬起了半个身体， 是不是门开了？ 不是。 从进来起就极少发表看法的叙家义说， 是墙在动。 他说话的音调很平，自带一股令人悚然的味道，而他说的也的确没错。中间的那扇玻璃幕墙竟从中自动一分为二，开始向两边缓缓移动。孟浅脸色大变，他的情绪成功带动了胆小的贾思远，他抱着钟慌不择路的后退，差点倒在叙家义怀里。叙家义接了他一把，皱眉道， 退什么？ 他指向玻璃幕墙说， 不是已经停了吗？ 那巨大的玻璃幕墙原是磁铁似的紧合在一起的两面墙， 现在他们开启了猴子体内的机关，两面墙便各自向两侧移动了约十来厘米，在内部延伸出了一条约能供一人通行的道路。与通讯口遥遥相对的西侧幕墙上割开了一扇小门，成功打通了两个房间，也给了众人探索走廊的机会。众人还没顾上高兴，就意识到他们只是前进了一小步，如何离开这个房间仍是未知数。